海婆婆啦，海婆婆你好。 系啊，我系啊。 你好、啊、 我想问阿博士啊。 系啊。 食乜嘢嘢比较容易通便啲啊？唔好意思啊。 你系咪即系觉得大便啊，即系唔系咁通畅咧？你食屎 啊？系啊系啊，因为我话俾你听啦，我礼拜一、礼拜二有屙，到今日都冇屙。 咁呢就有时唔係淨係食咩嘅问题啦。一方面就係、是、你係咪食埋一啲好好乾啊好难消化嘅嘢呢？ 唔係呀，我而家食呢係嗰啲社会福利处嗰啲嗰啲人送饭嚟俾我，嗰啲嘢都唔係好好硬囉。 嗱、哦、咁、哦、你飲水飲得够唔够呢？ 够啊，一日差唔多有飲成八杯呀、啊。 哇， 八杯啱喎， 系啦吓，咁咧、啊啊啊、我会建议你咧，譬如咧有啲嘢咧真系可以帮埋通便嘅，一般系麦皮啦、 纤维啦、 纤维嗰啲啦。第二样咧就系、是、有一个祖传秘方嘅，就系、是、有一样嘢叫牛蒡嘅。 牛蒡，牛蒡， 你试下咧买一啲干嘅牛蒡啦，佢好似淮山咁一片片噶嘛。 系啊系啊， 咁咧、 啊啊、 你将佢冲茶饮。啊、即系焗茶咧，就咁煲佢一阵，焗佢一阵咧，咁啊热嚟饮，好饮噶喎。咁咧就得闲摆定喺度咧，摆个暖壶度咧吓，得闲饮啲，得闲饮啲咧，当茶咁饮咧，嗱、就会可能咧奇迹就即刻出现噶啦。 好啊好啊，我有时咧朝头早一起身咧，饮一大杯水就食一个橙落去。又再饮一杯，佢、有时会屙，有时又唔屙得喎。 嗱、你又试下朝头早食香蕉啊！ 有啊，我今朝都食咗香蕉，又饮咗两杯水，到而家都冇大便啦。我礼拜一、礼拜二屙咗，到而家今日都冇屙。 咁啊，你又再试下按摩啊，嗱，搓下个肚啦。咁、都会帮到㗎，因为我哋个大肠呢、你帮下佢喐下呢，佢容易排便囉。 好啊好啊。 其实都要刺激下佢嘅蠕动係真嘅。 係啊， 同埋食多啲粗纤维嘅嘢都应该可以帮到手㗎。 好啊好啊，唔该晒你哋啊。 多谢你嘅电话。 拜拜， 跟住阿May啦。